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My Radio 和熱血時報聯播的突然間開燈的大香港早晨。交代幾樣嘢啦，咁啊黃達就一路都唔喺樹啦，其實佢今日就閉關修煉咁樣，就為咗應該係書展啦，都寫埋啲書㗎啦，應該係 認真咁講嘅。 哇，喺唔係你話佢認真咁寫書，係咪認真認真？唔係應該係咯，我唔知佢冇同我講，亦都冇同大家講。咁就黃達都太攰啦，即係做咗咁多日行動，咁都應該要休息嘅咁樣。咁 稍稍休息， 希望好休息啦咁樣。咁就之後就繼續做死你啦咁樣。咁就書展喎，咁啊之後《月時報》都書展都一定會參與啦，咁就亦都有 一定會爆添啦， 文化抗共嘅工作啦咁樣。因為我今朝喺度諗啊，我上年都有份幫手書展，跟住再諗兩諗，其實我冇嘅，唔係即係我冇幫手參與嗰、那個文字嘅工作。因為咧第一期月頭兩期月少年我係冇份寫嘅，咁我係之後先有份寫，咁啊叫做冇份啦咁啊。今年又冇份，唉、哎、真係好彩，咁就做節目做死啦咁樣。咁就 派報紙噶嘛， 派報紙啊係喎，報紙我份寫，唉、哎、好威，突然間覺得我係文化人啦、啊、咁樣問你死未咁樣 睇你。 咁啊頭先今朝就懶，即係都有少緊張，即係驚哎呀會唔會唔夠嘢講咧咁樣。但係講下講下咧都未講曬我想講啲嘢，咁啊跟住又嚟啦，唉、哎、你哋真係要留意《月時報》嗰、那個Facebook page， 我已經發現。就是會即係我哋及後會有大把新聞啦，又喐啊李卓人，李卓人而家又想鬧自由行啦，之前又話咩人民對政權，而家又想鬧自由行啊你，咁啊睇下佢想點啦咁樣。之後我哋都會出，咁希望大家咧都 like 我哋嗰、那個月時報嗰個 fans page 啦，咁就多啲支持我哋，因為我哋不斷會有新聞啊，會有信息啊，去可能有呼籲啊或者行動上嘅通報啊，都可能喺嗰度嘅咁樣，咁都可以多啲留意一下我哋嗰、那個消息咁樣。但我最想邊個留意我哋？消息我就係未講曬，原來因為漏咗擺咗我自己個電腦遮住咗。咁我講埋今日大公嗰個頭條，今日大公頭條咧主要就係抹黑阿長毛嘅。咁 幅相影得幾好， 幅相係咯，佢而家改 Photoshop 改得幾好。咁啊頭條就係長毛暴行大起底，成立極端組織鼓動難民佔中。咁啊真係啲 咩難民啊？ 政治難民，因為我哋冇影到相，而家 show 俾你睇。哇咁樣樣，咁咧主要就係講咩咧？就係講佢過往做過好多嘢啊，咩信奉托派啊，信奉極端主義啊，頂咪又係共產主義你班友，跟住話拉攏咗邊個邊個啊，搞罷課啊，升級佔中好暴力啊，主要就是用成版咧去抹黑呢個長毛咁樣。咁但係最過分係咩咧？主要我想睇，喂多啲留意啊，《月時報》啦，《大公報》你班係咪鄭志祖定係邊個？啱咪劉柏如啊？喂，多啲留意啊，我哋聽下我哋網台啊 ，like 我哋個 page 啊，佢度講咧。成個咩社民連嗰個直轄組織有社會主義行動啊，咩工人國際委員、香港支部啊咁樣，跟住合作組織咧有人民力量啊、香港 Visa 團啊、專上聯會啊、香港難民聯會啊，仲有熱血公民，咁都唔緊要。你話熱公民同人民力量合作組織，有左翼21喎、 啊，屌你老味乜撚啊！ 佢話合作組織，喂。大佬左翼也同佢咁啊，唔好擺埋一齊都唔得啊！求下你啊，你唉，你當我溫和派啦， 屌你左翼也一定要擺喺熱血公民上邊喎、啊， 雖然你 騎撚住你喎、 啊，都算，即係你擺埋一齊，我真係條你真係好唔順你，你老闆，即係你大公報少人睇我都，哇！但你俾我睇到條，唉，真係眼都冤埋，即係啊！人民力量都算啦，都蕭生好嘢啊，但係左翼也一，你真係好侮辱我哋，我真係哇！頂燒報紙我而家想， 我唔知啫，佢嗱佢擺左翼啊， 你就係因為剪咗呢幾。 擺熱血公民喺中間，再嚟下面咧就擺學聯。 小喇叭你話，真係嬲爆！今朝見到呢單嘢，咁啊，但係都要講翻輕鬆嘢算啦。我哋都係，唔係我真係呼籲大公冇睇留意睇下網台啊，即係好睇啊。 有嘅，有睇嘅。 唔係你話，唔係啊，佢情願去睇蘋果睇啊，大口靈做嗰一錘定音啊，梗係唔係啦？呢度都有個大口靈噶。 你家湯姆樣幾似？ 乜嘢啊？ 你有啲甩花長頭髮，根本一樣。係啦，咁我唔係呼籲，我唔係呼籲聽眾改圖喎，你唔好改喎。 挑你嚇，好難改嘅，邊改撚到啊？ 我哋而家挑戰啲聽眾喎。 冇啊。 哦，咁樣好，我哋講翻啲輕鬆啲嘅嘢啦。咁就講下熊貓喎，湯姆，你好想講喎？ 唔係，我好想講，見我睇嚟呢個會將會係熱潮嚟嘅。 係，介紹下先。 咁咧就有1600隻紫熊貓。昨天咧就正式集港，我跟翻個報紙讀啊，咁咧咁啊現身呢個香港機場，哇！喂，唔好睇張先，睇下個藝術家先啦，係啦，就依條茂利，依條咧就因為藝術家，法國藝術家嚟嘅，叫阿波啦，我 話。茂利法文點讀？點譯啊？ 好難啊！ 話翻俾阿波聽先。 我要問翻啲法國朋友。咁咧就咁阿波咧就佢就玩呢個紫熊貓咧就玩咗好耐嘅，由2008年開始咧， 係 就做呢個紫熊貓。咁佢幫邊個做呢？就幫呢個係咪叫 WWF 啊？係 啊， 係啊， 係嗰個叫做嗰個中文叫咩嗰個？ 國際自然基金會、世界自然基金會、 世界自然基金會 法國分會慶祝佢哋嘅35周年， 唔係打出 就2008年嗰陣時就做咗呢個咁嘅展覽。 係啦，就2008年嗰時喺巴黎就第一次出嘅，咁跟住就周圍遊浮啦，又去過意大利啊、瑞士啊，最近啊台灣啦，咁而家直接就踩到落嚟香港，喺今日6月10日嘅12点到3点就會喺馬灣嘅沙灘。 喂，咪住先，咪啫，佢到機場嗰陣時咧，佢到啲機場嗰陣時個樣。睇到似啊！ 你好想見到佢嘅機場 嚟啊！睇到似啊！咁啊，成扎紫熊貓咧，依啲咧紫熊貓都係一啲環保紙再做嘅，即係應該做咗個帽先。跟住 阻礙香港經濟發展咯、啊！你咁樣喺個機場嗰度 唔係啊？我覺得幾宏大啊！雖然我唔係好中意啲區旗，但係幾宏大。最緊要另外一張相啊嘛，另外一張相你睇下。你哇！你見到啲女 有都淨係中意睇女。 你有呢兩個美女，你唔係好想擁抱下啲熊貓咩？ 你好想做熊貓就話。 1600隻熊貓定1600個美女啊？而家 1600隻熊貓係好可惜。 1600個美女，你就做嗰只熊貓。 Anyway， 咁1600隻熊貓其實佢幫呢個 WWF 喺咁多國家嗰度做呢個巡迴展覽咧、 嗯， 就去咗近成30幾個國家㗎啦。咁、那個每個點咧係超過講緊係幾百個。 出頭票 係，我哋出個頭票先。 咁樣 咧，跟住咧，咁啊，咁其實呢幾隻熊貓，咁我相信咧將會大 hit 嘅啦。其實咁咧，但係佢其實成個活動嘅意義喺邊啊？譚總可唔可以講下 成個活動嘅意義冇，咁點解會有1600隻熊貓咧？唔係，即係我講嘢慣咗少。咁佢點解會有1600隻熊貓咧？就係因為佢話咧，而家咧呢個世界上咧，大概又剩翻1600隻熊貓，咁所以佢咪整翻1600隻即係紙嘅熊貓。 1600隻野生嘅熊貓 咁樣樣。頂你個！ 咁個數咧係幾時計出嚟啊？ 就係2004年嘅，明明頭先就我同你講，而家就俾你趌翻我轉頭，你個街。咁跟住咧，佢又所以就整翻1600隻紙嘅熊貓，咁就希望喚醒世人對大熊貓同埋環境嘅關注咁話。 係，咁我就覺得其實即係而家就咁睇咧，已經好 work 啦條橋，因為我已經記咗落腦嘅1600隻個數字，已經記咗落腦啦。 嗯。 咁咧，同埋咧，佢好多，佢成個 event， 即係佢喺好多個國家做啦。咁我哋最近睇翻台灣嗰啲咧，咁都好成功嘅。當時見翻佢哋嗰啲舊嗰啲相， 點樣為之成功啊？ 就係超多人去參加咯，超多人去參加咯。咁我諗，如果即係以香港個嗰個。最近玩啲嘢就係大鴨啦，膠鴨啦， 好多人去睇啦。 最近玩嘢，咁我相信係可能應該係計大鴨之後又一個熱潮啦。咁啊，見到其實依單嘢咧喺香港嚟講，佢哋個宣傳都做得好足嘅，超多明星咧捧住只熊貓咧、 嗯， 就嚟影相嘅。 係分別有咩明星咧？分別有哇，呢、這個邊個嚟噶？ 呢個小豬嚟㗎、哦，台灣嚟嘅。 嚇、欸，我最想。呢、這個係 你揾啲識嘅得唔得？ 劉嘉玲，劉嘉玲啫，劉嘉玲我識。仲有咧？周迅好嘢喎！每個人你唔提我都唔知係邊個，呢個咪我嚟嘅咯。 喂，呢個嘢曉明 BB 啊， 曉明 BB， 呀，呢個係郭富城 啊， 郭富城， 好似熊貓嘅 嚇，張曼玉，我想叫你揀啲咁 old school 嘅，有冇啲新啲噶？ 新啲唔知啊， 呢個新啊，跑場，跑場都仲識。 花枝過年，呢個咪就係阿蓮， 花枝過年。 啊，呢個滑板人牆唔識。 咁你見到其實係超多明超多明星去撐場，仲有好多像舒淇啊，又唔蘇嗰啲，舒淇嗰啲咁好睇。 舒淇唔 old school 咩？ 舒淇都正啊嘛，冇所謂啦。 啲口味，呢、這個就係舒淇啦。哦，唔著衫嘅喎，隻熊貓， 係隻熊貓咁樣。 咁樣。 咁啊，超多人去參撐場啦。咁而且佢玩佢嗰個玩法咧，就係、是、咧。你話嗰個所謂咧，那個熊貓嗰個展覽咧，就用所謂個快閃形式。那個快閃形式事實上係咩？就係、是、跟住就一早講咗咧，就話熊貓咧就會喺香港咧十幾個地方就會快閃形式去做噶啦。咁咧而咧嚟緊咧就係、是、即係今日啦，今日佢哋有一啲事先張揚咗嘅，就譬如馬灣今日嗰個12點至到三點，就喺馬灣嗰度就會放某一部分嘅熊貓。就擺突然間就擺出嚟咁樣，跟住咧就淨係得嗰幾個鐘嘅啫。咁、你哋咧就中意嗰啲人咧就走去參觀啦，基本上都係影相啦咁樣。咁樣咁佢就會就話聲稱咗咧，就嚟緊呢個幾多日至幾多日啊？嗰、那個展覽好似去到七月幾個展覽咧，就就會有十幾個地點就去做呢、這個。快閃展覽，但係咧就而家暫時咧就講咗幾個俾你聽嘅啫，講咗咩賽馬會啊，講咗馬灣啊，講咗維園啊，但係咧仲有其他地點咧就未講嘅，即係譬如咧應該喺嗰啲青馬大橋啊、天壇大佛啦、啊，即係喺香港啲地標啊， 紅館都有 啊，紅館啊、馬場啊都會有，但係咧有啲就冇講到時間俾你聽啦。究竟幾時？ 行去呼籲622投票㗎， 有啲似就係似阿陳日君 啲熊貓絕食咗好耐啦， 有啲似阿陳日君啊， 啲黑眼圈咁大唔夠瞓咁啲熊貓好似 咁啊而咁佢另外咧就依千六隻熊貓咧就頭先講過咧就係話佢係用啲環保紙去做，咁啊另外咁啊就嗰、那個法國藝術家。做了不同造型啦，咁你見到你個投票咧，就寫咗話而家咧就想加一啲新嘅姿勢俾 唔係佢想加，係你想加啫。 唔係我哋投票，如果加一啲新嘅姿勢俾， 因為啲熊貓係有六種姿勢。 係啦，我哋睇一睇個六種 姿勢。冇錯，就係呢六種啦。 咁六種姿勢係咩啊？ 斜形、撲形， 冇佢呢度就寫住係站立姿勢、坐下姿勢、站立姿勢、坐下姿勢、舉手姿勢、仰卧姿勢咁樣。 咁差門 嗱，咁如果你見得到嗰個 A B C， 呢個 cam 歪曬嘅， 係咩？ 我冇嘢， 冇嘢， 繼續 啦。咁 啊，要 cam two 係咁。如果我哋見到如果你頭先望嗰陣時候去翻我哋個 web page 睇咧，其實嗰六隻造型咧就係、是、嗰、那個藝術家設計出嚟㗎啦，咁另外咧嗰、那個唔同嘅姿勢，那個 A B C D E， 你見到後面個盒咧，其實嗰啲熊貓係可以領養嘅。 係，唔係講話投票，咁就係如果除咗呢幾個較為普通嘅姿勢之外咧，大家都想加咩熊貓姿勢可以有呢個公仔咧，咁分別又係湯姆諗嘅 M 字腳啦，行單諗嘅拱橋啦，都係湯姆諗嘅八段錦啦，同埋或者係反角教嗰個交叉手勢咁樣，咁大家可以投票啊！如果你多隻熊貓又點？哪樣呢咁樣咁但係其實呢一個活動呢就係講緊即係希望可以保護瀕危絕種，唔係香港人喎，係保護瀕危絕種嘅熊貓咁樣，所以因為佢話根據2004年嘅調查呢，咁全世界得返1600隻熊貓，所以佢就做咗1600隻紙雕嘅熊貓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你賣可愛，即係當然有佢可愛嘅地方啦、但係如果你真係想話俾人聽熊貓點樣俾人摧殘導致絕種好慘呢，我覺得呢1600隻係唔應該去呢地方，即係佢又去過咩巴黎啊，去過台灣啊， 意大利啊， 你送曬上深圳咪得囉，兩日就爛曬啦，咁你就知道絕咗種係幾唔開心嘅事啦。 你放心啦，深圳好快會有老翻㗎啦。 好似叮當 係啊，係啊，叮當亦都係殘啦，即係擺香港都賴嘢。我覺得你擺香港，唉、哎，真係恭喜曬。咁當然佢亦都勸大家話啊，應該點樣對待好好地對待呢啲展品咁樣啦。咁大雨要攞走，因為真係會濕嘅，細雨都頂得住，盡量唔好摸佢啦。哇，你講啊，好，你擺出嚟唔摸，我俾睇相。即係你同啲大陸人咁講， 你見到頭先嗰啲， 大家都係香港人 咁捧住，咁你都好想捧下啦。 係啦，明星有得捧，我冇得捧。明星威啲啊，咁明星又真係威啲咁樣講。咁啊呢樣啦，但係其實呢間公司都幾犀利。即係今日你同我講呢間叫 All Rights Reserved 咧， 係啊 ，All Rights Reserved 咁哇，我英文好冇人答。咁就都有其實不斷都有唔同嘅展覽啊。過往都譬如過往有你 Sorry 相啊，過往有阿水啊。 有話呢個就最近啦，而家都有啦，就是、商人射球，商人射球就唔係一個 businessman 嘅射球，哇，好食字啊咁樣。咁咧就阿麥泰來同阿戴志偉咁啊射邊個射 Q 啊林元三，咁啊全部著 Eddie 嘅波鞋，你係知咩事啦？啊，咁呢個林元三嚟㗎，著22號嘅。定係 林元山嚟嘅， 唔係喎，葉鴻輝啊，係咁啦。咁啊，另外仲有呢個就攞你膽啦，頂你個肺。 呢個小子強， 猛虎射球， 全亞洲全亞洲最樣衰嘅小子。 好似之前嗰啲高達嗰啲咁，係幾 高達靚 十幾米高嗰啲係咪？ 呢個六米嘅呢個，但係撞你鬼小子強咁，哇！真係樣衰到爆。同埋小子強其實穿 Nike， 我想講，如果我冇記錯，雖然我好少睇足球小子。 咁轉 sponsor 都得 啦。係啦，咁啊轉 sponsor 得，轉林書豪都轉咗。咁就嗱呢個叮當啦，叮當就真係最為大家熟悉啦，咁係咯，大家去摸下叮當個袋啦，大家都係咁樣去祈求啦，隨意門啦咁樣。咁啊，呢間公司都勁喎，其實 呢間公司係幫佢做拆展嘅，即係其實我相信就應該係就幫佢安排曬嗰啲成個玩法啦，即係所謂快閃嗰啲唔同地點嘅展覽啦，同埋應該喺邊度做展覽啦，咁做展覽嘅成個行程安排啊，同埋成個 promotion 喺香港嘅 promotion， 我諗都係所謂拆展就係咁樣 organize 啲嘢。 不過其實我哋個投票係唔應該擺咩姿勢，應該簽六隻咧。如果唔係熊貓，應該係邊個？咁阿堅啊，湯姆 啊，個千六隻野生啊，堅好靚嘅。 有千六個黃仁達喺度，哇！嗱，佔中有望啊，真係 一百個都夠 啦。係啊，一百個係啊，一兩個你都死啦咁樣講。咁啊，呢間公司勁啊，即係搞咗好多呢咁嘅 show。但我真係堅係建議你將個千六隻掉上大陸啦。你真係完全可以俾，即係你跟住俾 BBC 做特輯嘅。你見到啲熊貓真係受到摧殘啊，好慘。或者咧，你俾大陸人見到熊貓都諗啊，點樣蒸好食咧咁樣？ 點樣蒸？你如果講大陸啲熊貓，佢哋都聲稱就係、是、其實係喺佢嘅大陸嘅一個保育熊貓，世界其中首屈一指噶嘛。 你估唔食啊？ 個四川卧龍嗰、那個， 你估唔食啊？ 食唔食呢啲嘢？我就 你有冇見過大陸會發現到外星人咧？ 大嘢發有㗎，好似有嘅。 食咗啦，有的。知點解外星人 要拎住？ 知點解外星人未侵略地球啊？見到大陸咁樣死動物發，哇！我落去仲得了？我有咁多武器，我都咬啦，大佬。佢拉起只鑊就搞掂你㗎咯喎。 加埋喺地溝 又。唔係，尤其是見到廣東人，哇！又姜葱屈啊，又蒜蓉精啊，嗰啲外星人即刻摸摸自己個肚，哇！大鑊，以為佢驚林建明啫，唔止，原來仲驚，以為今日睇真正恐怖啦咁樣。 唔係，講翻嗰個頭先有樣嘢未講，關於個。活動那個熊貓活動咧，因為頭先咧就講又可以領養咧，阿雙傑啊唔係雙傑，都坦白你講一個領養， 你都知道你面目無 辜，唉我真係覺得我好可憐。冇咁佢就話咧，你過咗嗰個活動之後咧，你就可以領養嗰啲熊貓，即係其實就即係你俾錢買啦。咁就有唔同嘅 size 分嘅，即係如果你睇翻頭先雙傑 post 出嚟嗰張圖嘅話咧，咁你就會見到啦。咁 A、B 嗰兩隻咧係雙傑，你可唔可以出？係啦，咁你見到左手邊 A、B 嗰兩隻咧，咁啊大。 你睇個外賣盒就知係食㗎啦， 即係大細之分，其實最主要係大細之分同埋 個。好 sure 咁樣 開心樂園餐 係 食得啦， 開心樂園餐咩料？嗱，咁你想食大份啲咧？咁 A、B 嗰兩隻大份啲咧，咁就係450蚊， 450蚊 啊！咁跟住右邊上邊都係有個開心樂園餐盒裝住嘅咧，咁嗰兩隻 CD 嗰只兩隻中型 size 嘅咧就係300蚊，係啦。咁下邊嗰兩隻你見到冇盒都塊牌嘅咧，咁啊最細最平啦，咁就200蚊嘅。 200蚊，仲有張出世紙俾翻你講下第四喎。 係啊，佢係話用動物糞便製作嘅， 張出世紙。 Poo paper。 哦，咁係咩啫？咁即係個啲紙係再做紙嘅意思。 咁究竟係 A4 紙定 A4 紙啦？咁樣。咁啊，有聽眾就話其實嗰。熊貓呢上海都曾經擺過100隻， 我上海都擺過嘅， 咁唔知食咗 未？100隻， 唔知係剩低100隻啦。 香港都擺1600，上海點解會擺？即係佢哋有已經清楚咗咩事啊？ 梗係啦， 蝕都蝕少啲啊！ 野味嘅嘢，物以罕為貴，我們中國人吃啊，咁啊，梗係咁啦。 唔係你講香港呢個領養，其實真係我諗，頭先阿譚仔一聽到所謂可以領養，即係可以買咧，即刻有興趣。 幾錢買200蚊係嘛？ 400蚊二百。喂，藝術家排頭，加上咁多明星拱照， 你哋中唔中意買啲藝術品喺屋企擺下嘅？你見你咁有咁有品味，你講到 我冇咩品味。 我對上一次買最有品味擺嘅就係 藝術品， 就係 Michael Lau 嘅 figure 都係 好有好有呢個好值得， 好貴不貴呢個好多。唔係我最想買，曾經想即係買收藏就係、是、喺台灣買阿朱明嗰個關公嗰個雕塑，係 真噃， 梗係買即係佢複製版細啲嘅，都九嚿幾歲。 朱明而家向阿朱老師唔有啊，有個回告展好勁啊。 係啊，買兩個擺咯，買兩個擺唔係問題，我屋企冇位擺咁樣主要係呢樣嘢，喂，停咗個投票啫， 停咗投票睇下先嘛。看看他的姿勢，大家 哇擺千幾隻熱狗都爽喎、 啊，都 OK 喎、 啊。係啊，激死老少，擺喺人正街。 唔係應該揸咩？係揸咩？啲紅米應該揸咩？齋得滯，而家冇嘢揸手。啊、 做咩？而家直播廣告咩？我哋錯咗咩？有嘢 唔係 咩人咁講？好 ，anyway 啦。 anyway 好、投票出咗未啊？ 結果出咗未？ 我睇唔到。 等陣啊，咪 好投票出咗啦。咁究竟如果你領養又好，或者你擺千六隻熊貓咧，咁加入啲咩姿勢好呢？咁你都係找數噶啦。咁超過一半人都覺得，不如擺個八段咁熊貓，即係個個頭我左望右望咁樣，都得意喎。咁第二隻 M 字嘅啦，有十四個鹹濕仔啦。咁就反國教嘅交叉手勢咧，有14票，16.67%。 你好中意個手勢咩，淡仔？ 係啦。咁如果好似彭丹咁樣擺錦條拱樣咧，咁就係9票嘅，咁都有10% 咁樣。咁就我見到窗其實好多人都話對呢啲熊貓冇興趣，梗係你有就唔好話梗係。 有女先有興趣嘅呢啲嘢。 你哋睇得大香港早晨都知啲品味嘅嘢嚇，就係咁啦咁樣。不過冇辦法啦，如果你係男士嘅話，如果你女朋友咁我中意踩我仔啊咁樣，咁你都係要同佢去，咁你都要同佢影相嘅咁樣。 會一定會，我 影大啲我個頭，同埋影曬成隻熊貓去攬住佢嗰啲咧，咁就你哋作為男性男朋友嘅一個角色。 你自己識揸機啦，識就位， 即係學吳光正講，你都係安分守己啦。 你買一隻翻去咪得咯， 唔好逾越啦，買硬啦，炒唔炒就唔知道。不過就如果你買小心保管啦，始終紙嘅嘢就都係有啲容易爛嘅，咁樣你又擺好啲，同埋阿媽都係會執咗掉咗佢啊，作為呢啲咁嘅嘢，你自己買間樓啦，咁樣咁就幾點啊？而家10:04，好，咁我哋就。唉，我因為喉嚨真係好痛，咁就所以就課金俾我啦，唔係唔關事。咁我哋之後就會重播翻昨晚嘅節目嘅，咁就繼續留喺度欣賞今晚熱血政治。 熱血政治 唔知道有冇黃楊達啦？咁今晚 早咩？今晚都 唔差之。好，係咁，拜拜。 拜拜。